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洪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隆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隆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采访到的是伊格里拉的创始人汪总。那汪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伊格里拉创始人汪朝清。 那汪总，伊格里拉这个品牌我们创建多久了？ 2010年，到现在是7年。 七年的时间，就是七年的时间，听起来呢好像也不短，但是对于一个在天猫上取得这么好成绩的品牌来说，其实也不算太长。在你进入这个淘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什么知名品牌是你心中当时想着说一定要超越它的？ 因为我们一直是像我哈，一直从事这个服装行业的，那心目当中，自从我们入了这一行，我们肯定心中有一个想法，成为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品牌。那当初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肯定就是世界上的顶级品牌，像香奈儿啊、迪奥啊这些品牌，我们是非常之向往的。所以说从内心当中总有一种想法，有一天能够做到自己这样需要一个国际的品牌，这是最初的一个做服装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想法，做事的一个想法。 当时您跟身边的其他人交流过这个想法吗？ 最早的时候哈，我们肯定刚刚开始这个想法的萌芽的当中，就是创业之初的话，也没有想到太多，肯定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我们做这一行开始做服装然后就开服装加工厂，只是为了一些生活这样当我们把这个成立以后我们做一些 加工啊，包括我们做服装的呢，后面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开始跟人家讲，人家也不会相信，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只是埋在自己心里面这样一个初次的想法。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非常明确的说，就是作为商业帝国，作为服装所有行业的这个梦想，说去做一个像夏奈尔这样的品牌，并不是一个笑话，离自己越来越近。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有这个阶段？ 当我们在电子商务的时候，在2013年，啊，我们在这个电子商务拟章行业里面，我们做了全国第一。那时候我们就有个实实在在就存在这种想法，然后也大声地说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啊，我们肯定会就是成为世界上第一啊，这个时装拟章的领军品牌，啊。 我就是2013年的时候，您就已经，起码是向内部的团队发出这样的声音，你希望成为整个世界女装的第一领军品牌。那个时候你们最好的战绩是什么？因为你刚才您提到说已经是淘宝的当年的第一名，2013年的第一名，是哪些数据让你获得第一名？ 那个是我们的销量，就是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面， 嗯， 啊，就是我们整个的就是销量和销售额都是第一名。 嗯，那个时候的韩都衣舍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像英曼这样的几个品牌，他们处于什么位置？ 他们是在那个淘宝和天猫上面。 嗯， 啊，也是跑得比较前面的。 嗯，那 啊，我们是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面。 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啊，对，哦，啊，就是开始，他们那些是做零售，我们那时候是做批发。 哦，哎，所以伊格里拉，他其实也是经历了先做批发，然后到今天开始做零售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吗？ 对对对， 嗯， 我们开始是做批发，现在就是零售批发都一起做。 嗯， 啊，是这样。 那又做零售又做批发，会不会有比如说您这个批发的客户他们的销售方式是什么，然后他们销售的产品会不会和零售的产品有价格冲突和其他的这个冲突？ 嗯，这个事情就是问得非常之现实。当初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是很多批发的跟那个零售的这个在价格上面有一点混淆。那后面的话我们就采取一个非常大家能够完全能够独立来分开，我们的后面的地方就是款式包括我们价格全国统一啊，就是强网是统一的，所以说批发的话我们就是啊，比如说多少折扣来拿，然后价格全网统一价， 嗯， 所以这样就把所有的就规范好了，在价格上我们做到统一了， 嗯， 所以说就不会存在着这种啊批发和零售之间的一个混淆， 嗯， 和大家一个盲目的去竞争的一个概念。 嗯，那2013年取得在这个批发领域的电商第一名的成绩，当时的销量是多少？ 那时候我们做了大概有9000多万，嗯， 900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我们也知道，就是您之前呢有在这个柬埔寨，和外地这个创业的经历。那为什么会回到九江这样的一个，其实叫四线城市啊？那回到这里来之后创业，你觉得这边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困扰分别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我们到九江来是这样，本身我老家也就是九江啊周边的县城叫都昌县，那时候呢就是说到九江来也没有太大的想法，从国外回来，那首先在老家这边小孩子上学啊，包括一些啊父母啊在这里啊，就是能得到好的照顾，那么我们想在九江先立足下来啊，在九江啊就能够立足，那当然我们就还是选择在这个行业服装这个行业，然后就边住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边做，就我们找到更多的一个机会啊，肯定通过互联网这一块就改变了啊。其实优势和劣势的话，其实在九江来讲优势也是蛮大的，特别是服装传统这个行业啊，本身做服装行业在九江来讲有很多的啊一些人才啊，包括一个服装工艺方面，我们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啊，这是做服装的优势。那确确实实啊，相对一些缺点的话，那确实也有。当初的时候做互联网，肯定在一线城市，包括 啊，在那互联网的人才肯定在一线城市，包括沿海一带，啊，它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我们早就变得就比较有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经过努力的学习，我们把我们公司的内部的人到外面去学习，然后我们不断的引进外面的一些人才进来，啊，也就得到一个补充和一个，啊，慢慢就后来就经过慢慢的培养，啊，就慢慢就做成到今天这样。 嗯，您在柬埔寨待了多长时间？ 八年。 啊，整个这八年，您的职位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也是公司劳务到外面去上班，啊，后来的话就是在上班，大概在国外有三年，后来就看看那当柬埔寨啊，包括越南这段地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它是成加工的一个过程，靠劳动力。那时候那里的劳动力的比较廉价，啊，那么说我们就有一个愿想，就是在那里就，后来我就自己开了一些服装厂，啊，开服装厂就帮人家做加工，啊，纯做加工，这样子了，做了几。 所以就是这个第一次创业是在柬埔寨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少岁？ 那时候就二十七岁。嗯， 后来您在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在沿海一带的这个做贸易的人呢，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你当时跌落到一个什么境地？ 啊，那个是哈，就是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确实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我也是那一年停下来了。在那创业就回来了，那一年就把所有的我们一样的在国外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一次金融风暴的冲击，没有订单，那所有的功能什么的就没有事做，啊，因为我们是完全寄托于别人工厂的品牌的一个旗下的一个生产工厂。 当时你有多少工人？ 啊，当时大概有160多号人。 嗯，就是不管这个有没有订单，开不开工，这160多号人是你要发工资的。 对对对。 可是没有订单的话，就这个光有成本。 对对对对，嗯，没有订单，你要付房租、工人。 那个时候您手里有哪些品牌？您在为他提供生产？ 啊，那时候有，比如像美国的一些品牌啊，那个像 AIF 啊，我们也在做，还有那个像在旧镇布里斯啊，像童装啊，包括一些很多的一些品牌都在做加工。 所以就是那几年的这个加工经验，给你今天带来的优势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现在在九江啊，在这里创业的同时，我们肯定。总结了以前的经验和以前创业的一种很多的经验激励下来，啊，比如说啊这些啊工厂的运营啊，它的整个抗风险啊，包括人员管理、人才的储备啊，包括一些新的东西啊，我们肯定也得到很多一些前面的一些借鉴和前面的一些失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就不会走弯路，我们有更多的是避开前面没有成功的一个路。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当时回到九江，那2010年呢就开始这个已经成立了今天的这个伊格里拉吗？ 我们成立的是公司，开始还没有品牌。 哦， 啊，品牌的话 就是您成立公司的时候，当时可能还并没有那么清晰的想好要怎么做。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国外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创造自己的品牌。 嗯， 包括我们在国外就想了一些品牌在做，那时候思路是有，但是来到九江的话很现实。嗯，我们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跟国内基本上我自己个人经历脱节了。 哦， 不知道国内是怎么一个流程，包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交接啊，或者是客户啊什么的，我们都没有的。 嗯， 就是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嗯， 啊，所以说我们开始只能是刚刚来201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一个服装品牌摸索的过程。 嗯， 就是我们开一个加工厂。 哦， 啊，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这个关掉这个在外地的工厂，带回来多少资金呢？ 其实不多。 嗯， 那时候我们只有带了50万而已。 嗯， 啊， 用50万的这个算是二次创业啊，重新启动的资金，花了多长的时间开始？您自己觉得说，伊格里拉这个品牌初具 规模？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那 想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就半年就把这50万全花光了。 花光了啊，不能花光，然后我们就接订单做，接订单做都是亏，因为我们是做人家，人家给多少钱给我们，我们就比如说一件衣服给我们10块钱，就是后来我们在过来，比如给我们10块，我们给到工人就11块、12块， 对， 这就越 你接的业务越多，亏的越多， 亏的越多啊，那就是 接业务的这个人是你吗？ 是我，也是我。 您都去哪儿接业务呢？那个 那时候也在九江啊，一些周边的工厂。 所以就是说，因为九江过去有比如说国棉一厂2、3、4厂，这些对于你来说就是你认为算是一个小优势。 嗯，当做对，因为 您是用这些他们过去的生产线去租赁，当时是用租赁的方式来合作还是用什么方式？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加工的话就接人家订单做啊，租赁所谓的工厂也是我们自己买的设备啊，或者自己啊租赁的厂房接弄的。然后就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做的亏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还有在广州啊接一些货过来做 啊， 广州有一些比如说老乡啊在广州开一些工厂啊，我们就在他们那拿一堆货过来做， 就等于还是过去的这个人脉和资源。好，那钱亏光了怎么办呢？当时您养了多少工人？ 当时才40多个了。 40多个，对。 那时候我们就下定一个狠心，当初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一个电子商务，刚好阿里巴巴有一个找到我他说现在有一个做电子商务的啊，那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对电子商务还是不了解，当时我就说既然是这么我们就先做啊，那时候我们是做外贸，我们就开始去接触这方面的啊，然后因为我们只有人就这样逼到那一个时候，要么你就做，要么你就散了，当时做的时候做，因为做电子商务的话也是很难啊，我们就那难的话至少我们有一些希望，我们是 做自己的，因为我自己会学的服装设计， 嗯， 那么是通过电子商务，我们自己从设计开始能够通过品牌能够销售出去， 嗯， 这就是刚好就随了我当时的一种啊，就是对口可以连接起来的，刚好通过互联网能够连接起来，对我自己来讲是刚好是一个契机。 嗯， 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第一个订单？ 我们是2011年的大概是6月份左右， 嗯， 啊，我们就有在互联网上接的一些订单， 嗯， 啊，开始 人家想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惊喜啊？ 对，非常非常惊喜，就是当我们打开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通过互联网接的订单的时候，开始这个啊时间呢，啊，这后面是那是几件呢，啊？怎么，嗯， 就是哪怕是十件你也接， 啊， 但是那个时候接的订单就不再是以前的这个纯加工订单，而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别人是来批你的衣服，对不对？ 第一个订单的话是还是做人家的品牌啊，对， 嗯， 就人家的品牌制造这个利润的空间就比较大， 哦， 啊，比如说我们采购啊是我们自己采购， 嗯， 啊，然后就帮他做好一个成品的就给他， 嗯， 啊，就不像以前那种人家采购好什么东西弄好，我们只是单单做车缝这一块， 嗯， 所以说利润空间会好一些，那我们就开始哪怕是时间我们先把质量做好， 嗯， 品质做好啊，然后他只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会设计，他可以把想法给我，我设计出来一套东西就给他， 嗯， 啊，当做的时候也。 所以就是说，在阿里巴巴批发的这个领域， 嗯， 让你重新找回了你在服装行业的梦想。 对对对对， 嗯， 是这么说。 那么从50万亏光，再到这个阿里巴巴的批发平台上，你开始有收获，这中间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这里经历了大概就是有快有一年多时间， 嗯，那压力最大的时候，你都通常会怎么做？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嗯， 啊，当压力有的时候，像我们开始啊，面临着工人的话，第一个工人现在要我们就做加工，要不然不做，那不做加工，那我们这个人员的话肯定是就要解散， 嗯， 啊，就是我们那时候40多号人。后来就是我问，因为我那时候就有想法，因为毕竟有互联网这个渠道嘛， 嗯， 那我们的这种以前的这种想法这种梦想就慢慢就萌芽和那个散，就可以就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变成现实了。当时我们就开会，我说我要创造一个品牌， 嗯， 啊，那么是后面的话呢，就是经过我们自己品牌走这样的一个销售路线，那当初有很多人不理解，也怎么可能是我们一个加工厂创造一个品牌啊，然后就通过品牌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去发展壮大， 嗯， 啊，很多人不理解，就是40多个人，那我们后来就剩下5、6个人， 嗯， 啊，其他人全部就离开了，因为我们就不再接订单， 嗯， 不再接纯加工来做， 嗯， 我们就做自己的产品，自己设计好， 嗯， 然后放到阿里巴巴上卖， 嗯， 然后通过我们的品牌， 嗯， 啊，这样来做。 所以你看，你就是这个在做一个非常传统的代加工厂， 嗯， 那个是半年就亏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又在阿里巴巴的这个批发平台上去接订单，也其实很多困难，那最后呢你这个咬牙决定说要做一个自创的品牌，那这个自创品牌从开始到盈利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品牌到那个大概有大概就是7、8个月时间吧。 嗯，其实这7、8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挺难熬的？就今天我们讲起来说伊格里拉是多么的成功，当时这个决定是多么的重要，但是那7、8个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 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 嗯， 确确实实我们那时候最早的后来钱基本上亏光的同时，我们还要投入更多的一些精力啊成本啊投到人的商务上面来， 嗯， 啊，里面有一个小的就是包括后来有很多人跟着我，现在告诉他们的时候，当然我们跟着我们一些伙伴有些事情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像大米啊像些瓷蛋我们都在老家那里拿过来， 嗯， 啊，就是 也就是说其实是你已经没法养活团队了，然后算是在老家还这个去蹭家里的资源嘛，就是 啊，那也没有办法呀，啊，只能把家里面老爸种的地啊， 嗯， 什么东西那个是吧， 嗯， 都拿过来能用得上的我们就用上， 对 啊，然后再加上跟着我们这5、6个呢就是我自己的姐姐啊妹妹啊， 哦， 啊这些人留下来的， 嗯嗯， 啊，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的难熬。 嗯， 但是我自己很坚信，因为我毕竟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过很长时间， 嗯， 啊，对服装设计这一块是比较了解， 嗯， 那么就还是坚信这个方向，就然后自己晚上设计白天啊去研究啊去弄。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讨论这个职业规划的问题，那么一般呢专家就会说你要去看社会发展的趋势啊，经济的形势，但是呢就有非常感性的人提出来说，其实你应该看自己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而不是看做什么事情最赚钱。那我想问，就是你一直只做服装这件事情，到底是因为你刚出道的时候初入江湖就无心碰到了服装这个领域，还是说其实你骨子里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热爱， 嗯， 啊，因为怎么说哈，就是从我老爸老妈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嗯，哦， 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我父亲， 那个时候应该是裁缝，对不对？ 对，他是裁缝，然后我爸做这个时候，他是用手工一件，那是他那个年代啊，6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做的是用一针一针敲的在做， 嗯， 到我妈的时候，她有个缝纫机在做。 所以你小时候家里是有裁缝店是吗？ 对，我家里面有，我妈是做服装这一个啊， 嗯， 所以说我从小就接触这个，就对这个感兴趣，哎， 嗯， 就看见从布到一件衣服的一个制作流程就很感兴趣， 嗯， 就是我们从学校出来就专门就是兴趣这一块很重要， 嗯， 所以说我们就包括我到现在为止啊，20多年我们一直从事这个，没有做过别的，就一直做服装这一块， 嗯，其实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对吧？ 啊，对， 就是你虽然当中吃很多苦， 嗯， 屡遭失败， 嗯， 但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件事儿，所以你无怨无悔的。 对对 对， 对， 嗯， 是， 嗯，之前这个起起伏伏去借过钱吗？ 借过， 嗯， 啊，借过很多，到处借， 嗯，到处 只要能借得到的地方，我都会借， 嗯， 是。 所以你看，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到今天，不管怎么样， 嗯， 可能你会觉得离你心目中的那个梦想还有差距。 对，嗯。 但是我想在整个服装行业里，大家觉得你还是成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性格里面的哪些特质是帮助你拥有今天的成功？ 我认为和第一个是一定要去坚持， 嗯， 认定的方向去坚持下去走非常重要， 嗯， 啊， 对，就是你在去借钱的时候，嗯，我知道你的这个创业呢是，一直都是老婆孩子，然后全家跟着你，对吧？ 对， 所以他跟一个人的这种孤身创业可能压力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说，哎呀，跟着你我们就没过上过好日子等等之类的话。 不会， 嗯， 像我老婆还特别支持我， 嗯， 啊，说实话，这个互联网这一块呢，她自己也在研究，也在学， 嗯， 那时候是我在设计，她呢就在互联网专门做啊接单呐，啊，去做客服这一块， 哦， 我们两个搭档来做， 嗯， 啊，是我们再困难再怎么样，我们都会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 所以她也是一个， 啊， 就是一旦你们决定要做什么事儿，嗯，特别坚持的人。 对， 啊，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鉴定，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所以就是说这个搭档也很重要，他不给你拖后腿。 对对 对， 对， 嗯，那就是在那些这个跌宕起伏的经历里头，你有过那个内心很沮丧的时候吗？ 基本上哈，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这一点还好。 嗯， 啊，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把事情什么事情我都看成是好事。 嗯， 啊，我认为是一种再困难是一种挑战。 嗯， 包括现在我对我们的团队这样，任何事情它都是好事，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啊，我认为当中碰到困难是上帝对我们一种考验，你能不能挺过去？啊，所以说我对这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的，可能是自我调节的一个调节剂， 嗯， 啊，非常有用。 嗯， 哎， 您回到九江来，一共这个做伊格里拉是花了也有7年的时间。 嗯， 那么在你过去在外面闯荡的这个岁月当中啊，嗯，你做过厂长。 嗯， 还做过哪些？就是我们想听听，如果想要成为服装行业的一个专家，你到底经历过哪些这个门槛，一步一步的？ 我最早做的就是真正来讲就是一个裁缝， 嗯， 啊，就是工艺方面，就是最早时候，从学校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裁缝，然后就学的服装设计， 嗯， 啊，然后我们在外面做过管理啊，厂长啊，包括我们做过品，啊，这个 QC 啊，查货啊，包括在外面去跟单呐，啊，这些，嗯。 也就是说，整个服装加工以及品牌，因为你看你前半阶段是帮别人做服装加工，而且是在那样的一个工厂里面是打工，所以你是全流程的跟过了。然后呢，但是你自创品牌，就是从伊格里拉自己一手摸索出来的。好，那你看这里面分几块，就是过去你的经验完全是在这个订单啦、面料啦、生产啦、工厂管理等等这些领域，可是你并不懂得这个品牌推广、电子商务。那除了您太太可能是在电子商务这个领域，她也是自己去学习，对吧？嗯，因为其实在淘宝上大家一直有一个这个公论啊，就觉得虽然它很方便，成就了一些品牌，但其实后来进去的晚的人都觉得特别的艰难。你要是没有巨大的流量，没有非常好的运营能力，其实死的品牌也非常非常多。对，那你们是为什么你在这个品牌运营和电子商务方面是零起步能够走到今天？ 好，我认为哈，做任何东西归根结底是一个，就是把产品做好。我认为好的产品就有好的口碑和宣传。 嗯， 当时我们确实不懂得做营销。 嗯， 但我知道一定要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产品做好，品质做好。 嗯， 啊，这个就是，然后就做客户需求、客户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做。 嗯， 反而这个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嗯， 我们更多的在互联网是客户找到我们的。 哦， 啊，不是说， 所以就是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样说你们也去买流量、去买广告。 我们就是做阿里的话，我们当做的时候没有花， 嗯， 没有花钱。那时候就是， 但是你是从阿里巴巴的这个批发的这个区域，后来你搬到那个零售， 嗯， 对吧？就是先是在淘宝，花多长时间又进天猫？ 花天猫的话，我们大概经历了，我们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天猫。 嗯， 那做天猫我们开始的时候肯定也是碰到很大的瓶颈。 嗯， 确确实实它需要很多的推广啊。那时候呢，我们就肯定就是我们就招了团队， 嗯， 啊，运营的团队来弄。 嗯， 就是， 招了多少人那个时候？ 那招了差不多10来个了。 嗯， 啊，就是专门 伊格里拉从创建，你看是只有家里的几个人跟着你， 嗯， 到今天一共有多少员工？ 到现在将近300个人。 嗯， 300个。 这300个人里面，我们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部门设置啊？ 一般的做销售的话，包括设计啊、销售啊这一块占了120个。 嗯， 啊， 所谓的销售，因为你们是一个电商平台。 对。 那你的销售他们都负责什么工作呢？ 销售，比如说我们像天猫啊、客服啊，包括天猫运营啊， 嗯， 啊，淘宝啊、淘宝运营啊，阿里巴巴运营啊， 嗯， 啊这些。啊，客服， 嗯， 啊，这个叫销售，包括所有的现在电子商务的平台， 嗯， 我们基本上全部打通。 嗯， 什么天猫、淘宝、京东， 嗯， 啊，包括美丽说、某国姐，很多就是在互联网上能用的平台，我们全部打通了。 嗯， 啊，所以说这后面的人， 你想在一个四线城市，然后你能招到这么多的互联网人才、电商的人才， 嗯， 所以整个公司现在，是不是五湖四海的人都有？ 对，五湖四海的都有。 嗯， 啊，那么中国北京啊来的都有。 嗯， 啊，南方的来的都有。 嗯， 啊，那所以说我们当然的本地的也是蛮多的。 嗯， 那我们更多的是后面就是这么多人的话，我们开始不是说全部都很能干，或者全部都很是里面的专业人才。 嗯， 但是更多的是慢慢去培养。啊，也或者我们走出去学习， 嗯， 对， 比如说一些什么方式走出去， 啊，比如说我们跟淘宝那里啊，淘宝大学， 嗯， 啊，包括一些机构，啊，那我们就把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些伙伴送到那里面去学习，啊，这样， 嗯，那今天看起来，其实有创建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它需要强大的平衡能力， 嗯， 你过去的工厂的经验。到今天这个作为一家电子商务的公司，那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这两者您目前花精力最多在哪个领域？ 目前来讲哈，我还是花的比较在工厂这一块， 嗯， 啊，就是产品这一块，啊，因为怎么说呢，产品这个确确实实真的是一个互联网的企业，不管它怎么去销售，它的产品好才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嗯， 产品不好带来的只是当下的， 嗯， 所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很明白，服装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最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库存问题。我们如何做得到就是没有库存，如何做到零库存，那么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庞大的工程。 我们昨天聊天的时候您说到您已经做到零库存，那其实在中国无论多大的品牌都觉得，嗯，大家都是有一句话说某某某是被库存压死的， 嗯， 您为什么短短的七年你可以做到零库存？ 是这样子的，前面三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大批的库存， 嗯， 就是一个款啊，一上我们就开始做个几百件去弄，后面确确实我们也是动不了。那前面三年，后来我们发现确确实实跟外面他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嗯， 我们就是被库存压得根本就动不了。后来我们就通过数据系统啊，就是经过大数据测试，我们就把库存减为到零。那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柔硬供应链啊，就是我们自己对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不是说啊，比如说一件衣服十件衣服我们都可以做的，那我们招的这些啊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些员工啊什么都有比较有就是说能够工艺方面呢，啊，能够独立能够完成的， 嗯， 我们才能够做啊，就是 所以今天大家在这个天猫上面伊格里拉这个品牌下单， 嗯， 它也是跟其他所有的品牌一样，最短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件衣服？ 一样的道理，我们最多也是三天。 嗯，也就是三天。对，所以你的这个三天呢，并不是说你有备货，而是说你的柔性供应链能够快速的给你生产出成衣来吗？ 这个就是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有我们备货是有一些，是我们经过数据可以把这个货卖出去的， 嗯， 我们就备。如果是没有数据显示卖不出，我们就不备，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数据来确定。我们不说一件不备，也会备，有时候备的也不。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种靠数据来下单的习惯？因为毕竟您过去的这个传统生产经验里面没有数据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其实在我脑子里面哈，我都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的企业哈，更多的不是有，我认为就是没有优秀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我认为做任何东西，我们都是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前进，哈，任何东西跟着现实情况，我们去解决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路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走这样的方向，啊，我说。 那您本人是一个钻研型的这个企业家，还是一个学习型的呢？就是有的人他是每天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会琢磨出新的方法，而有的人是善于去借鉴你同行的优秀的办法，您是哪一种类型？ 我认为这两者是相结合， 嗯， 啊，就是外面完全学习型的，就是别人的东西你不一定有用，啊，我认为是很多东西是结合，就是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如果自己能用的那就用，但是完全去学外面的一些东西，那是完全不靠谱的，不大实际。好，我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结合起来才有用。 现在您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这个伊格里拉的总部，经常出差吗？ 啊，经常出差。 嗯，都去哪儿呢？ 比如说我们像国外啊。啊，像一些城市啊，包括在欧洲啊什么，我们都会去。当然，我们更多时间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因为我们对产品的了解，我们还有更多的去促进对产品的一个研究， 嗯， 啊，市场的一个新兴的东西，我们要去。 那是不是说您出差大部分时候要在逛街？ 嗯，逛街，哎，很多时间就对了解市场， 嗯， 哎， 今天您是伊格里拉这个品牌的总设计师吗？ 嗯，目前来讲，现在对产品来讲哈，我们已经发分出去了， 嗯， 啊，我们 所以你不再亲自设计了，但是你审稿。 啊，对，审稿的时候有时候就看看啊， 嗯， 他们没有扎不定的时候就看一下， 啊， 基本上 就是审稿也放权出去了， 啊。对对对，但是大的方向或者怎么样走什么样的路线， 嗯， 啊，我们把路线跟他 好路线，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从这个第一年一直到今年，你的这个是就是伊格里拉的服装本身其实叫调性嘛， 对对对， 这个调性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是这样子的哈，大家都很清楚，在2012年。 年呢，在开之前他们做的互联网上卖的好的货，我们开始未来也是研究，不是盲目的去下去去做的，也没有盲目的去跟风。当做的时候有一股风刮的是叫日韩系，就是韩版啊什么东西在中国市场是吧。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看。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时候挂的 淘宝里面的搜索数据，可能最高的是韩版。 对对对， 啊、后来变成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看，如果是这韩版的话，我们就不做。 嗯， 那时候我、 所以你是逆其道而行之。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在看，一看哇，到处都是韩版，非常便宜，几十块钱，50块不到100块钱。我一看，如果这件衣服一做的话，100块钱都不到，如何有利呢？一点点，我们就做的，我们很现实。是吧，我们请工人做多少钱，这个面料采购多少钱，哪里怎么可能啊？一件衣服啊，比如说一件连衣裙买个100块钱都不到，怎么就哪里来利润，哪里来利润可言？ 亏。 对，就是亏。那包括调性是一样的，所有的都在做韩版。那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做欧美风格。 哦。 啊，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在一个非对称的模式、就是别人做这个我就做另外一个、反而我们那个关注的一下子就怎么样，人就更多、就所有的人开始跟着日韩系。当我们就别开这个方向的时候，走另外一个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领导者。所以说 那后来这种风格变了没有呢？ 没有，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变，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变、我们一直是我们的客户群呢，包括什么，我们专注这一块。那我们还要专注。 那这个跟你过去在柬埔寨的这个工作经验相关吗？ 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其实完全是你自己，在市场变化当中你的一个判断。 对，这个就是一个判断。啊，那时候在国外做的时候只是一个成家工，你也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总感觉到完全跟着人家是没有用的。我总感觉到别人做那样，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做欧版，我们的风格就是走不一样的东西的同时，我们把品质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是把品质做好，东西做好啊，我们不能欺骗客户，我们要做到诚信。我们就是以这一种啊，去走我们的，别人该多少钱、你像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的人我们在韩版里面，我们在这个欧美的里面做的确实蛮好的。我们研究了一些款式，很多的像江苏啊那里，有的人在我们这里买件衣服，然后就仿我们的打版，做我们一模一样的， 抄你们的版。 对，抄我们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比如说我记得有，那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款啊，我们自己设计了，在 互联网上我们已经销售了差不多三个多月了，刚好的是那一款就变成了爆款， 嗯， 后来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买了去， 嗯， 买了以后，比如我那时候批发，我是卖109， 嗯， 他们在互联网上把我们的买机仿一下，变成50多块钱， 哦，嗯， 那当初这是有影响啊，很多人跑到那里买了， 嗯， 但我一点，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的矿行，他们如果是卖50块，他的利润从哪来？要么利润很简单，你要不然怕品质降低，你把你的面料是吧， 嗯， 没有那么好，你就买那些只是颜色看起来是一样的， 嗯， 那面料你把这个东西用得很差， 嗯， 我说放心，肯定。 也就是说，啊，在淘宝上1000家店铺都用同一张图片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个困扰你已经战胜它了。 对， 嗯， 对，这种图片没有关系，我只是我们的价格永远是比人家高，然后我们的服务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就做得人家比人家好， 嗯， 所以说我们不担心， 嗯， 还有一点我们就创新能力比较快， 嗯， 我们更多的是不断的，你要跟我这个话我就开发了下一个， 嗯， 我们不断的是往前跑， 嗯， 啊， 那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你一年有1000多个 SKU， 所以呢你的很多产品它迭代非常快， 嗯，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再要看这个3周以前的某一件衣服它就没货了呢，还是说如果订单需求的人多您还是会继续生产？ 对， 嗯， 如果是说订单特别多， 嗯， 我们可以生产， 嗯， 啊，因为有订单多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这一款，继续往前走， 嗯。 但是有的款式我们是限量，比如这一款我100件，我就做好100件，我就下了， 嗯， 根据数据，因为它不是完全大众化， 嗯， 它更多的是一个是吧， 嗯， 拿来一个给大家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有欣赏价值的款式， 嗯， 好，啊，那我们 所以今天伊格里拉的团队当中有多少个设计师呢？ 我们现在设计师有9个， 嗯，9个设计师。 对，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韩都衣舍， 嗯， 他们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走的路线跟你们不同， 对， 您来分析一下你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第二呢，就是韩都衣舍对设计师的这个管理呢，一直是业内比较大家去传说的啊，都觉得他们会分组，然后呢每个组有自己的定价和竞争，你是怎么样去让设计师之间有这样就是有没有竞争的这种机制？ 我们对设计师哈，可能跟韩都衣舍是两种模式， 嗯， 啊，他走的更多的是一种市场化的一个经营，我们肯定是把产品这个就是集中化的啊，一个开发研发， 嗯， 啊，就是做一个产品出来，我们有产品设计师，有产品设计助理啊，到我们的开始审核啊过程，我们是一段一段的优化的过程， 嗯， 啊，我们没有说把一个产品丢下去给谁去弄，弄的是什么样不知道，或者只是怎么样， 嗯， 那是不，我们反而是聚焦产品，把一样东西开发出来是好东西，好，啊，可能我们走的是，我们跟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 嗯， 啊，就是我们对设计师，比如说分，更多的是一个集中化的一个观念， 嗯， 啊，就是一段一段的往上走。 对，但是呢，你们和韩都衣舍的这个品牌发展规模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你可以描述一下。 我们发展的模式呢，主要是我们就是做服装， 嗯， 做产品， 嗯， 啊，我们做时装，做女装， 嗯， 啊，这韩都衣舍呢，可能大家都了解，啊，它更多的是打造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生态链， 嗯， 啊，更多是做代运营啊，可能慢慢的就，当然了，这个话我们也不好去评论后面怎么样， 嗯， 至少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方面， 嗯， 但我现在做的就是很多人找我们做代运营也有， 嗯， 你像在九江啊。不知道多少人找我们，因为我们在一个里拉的品牌在互联网这附近来讲还跑得比较快一点，肯定有很多人，但是我全部拒绝， 嗯， 我只做好一个里拉品牌而已就行了， 嗯， 啊，你其他东西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精力啊， 嗯， 去做其他的事情。 对， 嗯， 我们在昨天聊天的时候，嗯，我也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就是， 嗯， 可能更愿意做减法， 嗯， 经常拒绝很多在别人眼中的机会，比如说，嗯，第一个是不去做代运营， 嗯， 第二呢是，你只做女装， 嗯， 第三个是你一直到现在都坚持只做欧美风格， 嗯， 再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不做实体店， 嗯 嗯， 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是跟品牌的发展的过程定位啊，根据我们做什么。目前来讲，比如这2年，我们更多是聚焦做一个女装和连衣裙这一块。 连衣裙 啊，对， 嗯。 那到后面的话，我们肯定会，扩大我们的产品线。 嗯。 有可能像我们现在做的有香水。 也开始做香水。 对，我们在研究，我们在弄。 啊，那个、 就是香水的品牌还没出来，但 是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 也在 也是一个里拉 旗舰店里面有售。 暂时我们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 嗯、 啊，后面我们可能就是一般的就是你能用的后面是包包， 嗯， 啊，可能有包包、有香水、有口红， 嗯， 啊，有很多就关于女性用的东西，我们都在研发，都在弄， 嗯、 啊，但是。今年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以欧美这个服装为主，就是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达到一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我们再开始走一个同心多元化， 嗯， 啊，就是我现在的标杆，就是我心中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标杆在我们前面， 嗯， 就是世界做的最好的是谁，啊，当然了，大家有可能我们是把那个香奈儿，它是 香奈儿， 对、 嗯、 作为一个标杆在前面、 嗯、所以您就是说在您这个心目当中、嗯、这个标杆这么多年呢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一直都是香奈儿， 对对对、 嗯、 没有变化， 所以你是一个目标明确，一旦确定下来不容易改变的人， 对，不容易改变。 嗯，那在整个团队发展过程当中、 嗯、 比如说您太太也是您的搭档， 对， 那您既然是一个不容易改变的人，可是在跟您讨论事情开会的时候，会不会人家就说你太固执了，当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发现永远说服不了你？ 这个是这么说哈，比如说在战略上和战术上， 嗯， 啊，战略上我们基本上很难改变， 嗯， 但在战术上我基本上还是听他们的，啊，因为试试他们做，他们有更多的方法和指导，这个一般来讲我都是听他们的， 嗯， 那在战略上面啊，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那基本上是听我的， 嗯， 我总感觉到一艘船，真的要讲的话，方向人多了。那这个船往哪里开也不知道， 嗯， 啊，但我设定的这个方向，哎，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指的是对的， 嗯， 啊，没有说这个方向指错，啊，那么说我就继续按照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嗯，那伊格里拉从这个2013年的时候就成为阿里巴巴批发领域的第一名， 嗯， 现在在天猫上的数据，你们的排名是多少？ 现在排名的话，我们在摊当天猫，如果我们把整个公司的销量加进来， 嗯， 我们基本上在天猫的前十。 前十。 对。 嗯。 啊，但是。 对于这个数据，您还满意吗？ 其实怎么说哈，在当下来讲哈，还算是可以啊， 嗯。 但是我感觉单单在天猫上做得好，还是远远不够的。 嗯。 哈，啊，我们只是。 您觉得要怎么样才够呢？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全球化。 嗯。 啊，包括我们品牌现在在。我已经在其他国家，美国、英国、全世界，大概占到80%以上的，我们全部注册下来，啊， 嗯， 包括下来。更多我们可能下一步，比如印度、俄罗斯， 嗯， 还有很多国家，我们要走出去， 嗯， 啊，就是。 那这个具体走出去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在其他国家的知名电商平台上要去做这个前几位排名的品牌。 嗯，对，这个。就是肯定是通过互联网上啊，先前行， 嗯， 啊，那具体后面怎么去发展，那么我们肯定会通过线下也会有，我们会达到一些一些旗舰店啊， 嗯， 比如说在一些国外的一些城市啊，包括一些。 你第一家想开的旗舰店想开在哪儿？ 在国外的话，我最早开始想在那个法国。后来的话我看了一下，我思路就调整，我认为是应该是在印度和俄罗斯， 嗯， 啊，在这两个国家开始。 为什么呢？ 啊，因为这个一般的像服装这个行业哈，在法国来讲，我们如果是开在法国，只是跟他们混在这个，就是你去蹦他们的感觉， 嗯， 就是他们对服装就不怎么就认同，反而我们如果是在像印度，他可能在中国发展的就是前我们20年前的中国一样啊，比如像俄罗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客户也是俄罗斯的， 嗯， 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嗯， 啊，然后我们肯定从这个两个国家的人口比较多。 那有时间规划吗？就什么时候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大概在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对对对， 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